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e talk introducing sheep market. 今天我们继续听这个介绍羊集市这一篇讲话。 这个 sheep market 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 market 是市场的意思，还有集市的意思啊。比如说菜市场可以叫做一个 vegetable market， 那么这个 sheep market 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专门买卖羊的一个市场。 对，那么这个羊的市场呢，其实它肯定是最早期是以羊为主哈，你像好多地名都是源于此，你像以北京为例吧，比如说这个牛街啊，然后呢猪市口，然后这它都是因为以前在这个地方它会主要有一些集市，像菜市口也是那样，但是后来演变呢，它就功能就改变了。好，那我们听这一段之前呢，先来看一些个词，值得注意的一些词汇。 好，我们来听听看有哪一些词是需要我们预习的。 第一个 attraction 是名词，可数的名词，它是指旅游的景点，是指那个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呢叫 attraction。那么你可以在课文中呢听到 you will see som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there。你在那儿会看到主要的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词是 lead to， 这个 lead 是个动词，通常呢这个 lead to 就讲一个地方然后通往另一个地方，这时候用这个 lead to， 比如说在课文中说 the football path that leads to the public gardens， 是通往公共花园的 footpath， 就是小径。好，这个 lead to 呢就是这样用的。第三个词是 thumb 这个词 thumb， 它是 thumb 而不是 thumb 啊。 对， 这个是 th 开头的，是 thumb 拼写最后一个字母是 b， 但读起来的时候呢不读成 thumb， 没错，这个 b 是不发音的， 而应该读成 thumb。 对了， 就是大拇指的意思， 没错。那英文里边还有一个单词也是这个读音规则，叫 climb，爬 climb 也是 b 不发音 climb。 好，这个 thumb 呢，它的 th 发音的时候舌尖咬在上下齿之间，也就是说你要咬着舌尖发这个音 thumb， 否则的话呢能够听出来啊，它不是思啊 s 的音，这两个不能搞混。好，再往下呢是 fine collection of something，这个 fine 呢就是精美的， collection 呢是收藏的一套东西的意思， a fine collection of something， 比如说你要是收集书，你可以说 I have a fine collection of books， 我就是有一套藏书，我有好多藏书，都可以用 a fine collection。 Some of the other things that ma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might be a fine collection of wines，就是有不同种类的葡萄酒啊，有人专门是家里有酒窖啊，这就是比较好这个葡萄酒这一口的。所以 a fine collection of something。那么这个课文中呢，他说 the museums got a particularly fine collection of New Zealand landscapes。他说这一家的博物馆收藏有 新西兰的风景画，所以这个是 a fine collection of the paintings, landscapes。那虽然它没有出现画这个词，但是呢从这个上下文知道是风景画。好，下面一个词呢是 junction, J-U-N-C-T-I-O-N, junction means connecting point,就是连接点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听力中出现的句子就是 facing the junction with Hill Road, 面向和 Hill Road 这条路的连接点然后它还出现过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用的连接点 junction 这个意思 near the junction with Crawley Road 离与 Crawley Road 的连接点很近的地方。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呢，提起来这个美术馆呀、艺术作品呢，它会用到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contemporary 就是当代的意思给大家拼一下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就是现代艺术馆当代艺术馆这个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Entry E-N-T-R-Y 这个单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Enter 进入，那么 Entry 是它的名词它可以指门票，比如说在听力中呢，你会听到 entry is free, 也就是说门票是免费的，就是不收门票钱，免费进入的意思。好，最后一个是 winding, 这个 wind, W-I-N-D,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那个 wind, 风这个词，但是呢它发音发成 wind, 它是一个动词，是上弦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原来老式的钟或者手表你要上弦它才能够走就是上发条，那么这个是 wind。 winding 呢就是曲曲弯弯的课文中里说 a small winding road, 一个小的曲曲弯弯的路winding。 好的，我们今天要预习的生词就是这一些，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设计这一些生词的雅思听力材料。 The sheep market is one of the main centers for art and history in the whole of the country. If you look at our map, you'll see som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there. Most visitors start from Crawley Road at the bottom of the map. The Reynolds House is one of the oldest houses in the city and is open to the public. It's on the north side of Crawley Road, next to the footpath that leads to the public gardens.The area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r its unusual sculptures. The thumb is just what its name suggests, but it's about 10 meters high. You'll see it on Hill Road, across the road from the bank. The museum's got a particularly fine collection of New Zealand landscapes. It'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sheep market, on City Road. I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public gardens, immediately facing the junction with Hill Road.The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is on a little road that leads off Station Square, not far from the public gardens. The road ends at the gallery. It doesn't go anywhere else. That's open every day, except Mondays. The Warner Gallery specializes in 19th century art. It's on City Road, near the junction with Crawley Road,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road as the public gardens. It's open on weekdays from 9 to 5, and entry is free.Finally, if you're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high-quality artwork, the place to go is Nucleus. You need to go from Crawley Road up through Station Square and east along Hill Road until you get to a small winding road turning off. Go up there and it's on your right. If you get to City Road, you've gone too far.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段录音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做逐句的讲解，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段落的意思。这是一段介绍 sheep market 的下半部分那么这个 sheep market 呢就是一个交易羊的市场，一个集市。在材料中呢它主要介绍这个地方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布局啊等等。 没错， The sheep market is one of the main centers for art and history in the whole of the country. 说的是这个 sheep market 还是整个国家艺术和历史的 主要中心之一。您看这个 sheep market 啊，它其实这个 sheep 首字母是大写的， 所以它是专有名词的这个地名。 嗯，它不仅是一个单纯交易羊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成为了一个地标了哈、标志性的一个地点。 好，这里边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one of the 后面加上一个复数名词。首先呢，这个名词呢它一定得是复数的，然后呢它说这个一堆东西里边的一个，这个是 one of the 它的含义。另外一个呢， one 和 of 之间你要连读，不是读成 one of， 而是 one enough 啊，所以这个好多同学在这两个地方呢都用这个词的时候有问题。好，接下来呢，他说 ，If you look at our map, you'll see som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there 啊，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地图呢，你就会看到那里的主要的景点。Most visitors start from Crawley Road at the bottom of the map.那么大多数参观者都是从这个地图底部的这条街叫 Crawley Road 开始整个行程的起点。 The Reynolds House is one of the oldest houses in the city。 好，这里边又出现了 one of the oldest houses。 啊，那 Reynolds House 这个地方是这个城市里面最老的房子之一， and is open to the public， 它对公众开放。 It's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Crawley Road next to the footpath that leads to the public gardens。 那它在 Crawley 路的北边，挨着通往公共花园的人行道。 The north side of Crawley Road 就是在这条路的北边，大家这个方位一定要听得清楚啊，因为我相信在雅思考试中有很多填图的题、填表的题，肯定是要考大家对于方位词的理解。 这个方位里边呢，咱们再扩展一下，就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基本上大家还可以搞定。如果是说到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大家就有点晕了。 怎么弄哈？比如说东北，东北就是东边和北边的组合词。 对，但是英文的顺序是北东，就是 northeast。 哦，英文里面它这个东北是反过来是北东了。 对了 啊 ，north 就是北 ，east 就是东。 对 ，northeast 指的就是东北。 那么 northeast 在指东北的时候呢，它是两个词并在一起，没有空格，没有横线。比如说哈尔滨位于中国的东北，那你就说 Harbin is located in northeast of China。啊，这个时候用 northeast。那我要是说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北呢？好，你先知道西北也是先说北，叫 northwest。啊 ，Tibet is situ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China。Tibet is situ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China。好，再来西南啊，比如说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那你可以先说南再说西，所以西南它和北边是一样，它先说这个南北再说它的东西，所以西南呢是 southwest。 云南 province is situated in southwest China。 然后再来东南，比如说广东省位于中国的东南，那你可以用 southeast。 Guangdong is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好，这几个方位需要大家注意，顺便复习一下。下面一个 The area'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r its unusual sculptures。 嗯，说这个区域里面那些不同寻常的雕塑尤其的有趣啊。The unusual sculptures 指的是不同寻常的雕塑。Sculpture 这里的意思就是雕塑的意思。 没错。 嗯。 好，然后呢 ,sculpture 这个词我给大家拼一下 ,sculpture。然后 unusual 这个词呢，它是跟那个 usual 相反的意思啊。unusual 就是不同寻常的， usual 就是寻常的。再接下来一句是 The thumb is just what its name suggests, but it's about 10 meters high. 哎，这个 the thumb 是地点的地名，所以呢，拇指就如同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 嗯， 只不过呢，它有十米之高。 啊，这个雕塑的样子肯定就是个大拇指。 对。 然后这个大拇指雕塑 它有十米那么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拇指真够大的。 对， 好，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妨直接当成一个固定词组去记，就是名副其实。他说 ，something is just what its name suggests。啊，这个 suggests 就是用的单数第三人称，它的主语就是 name， its name suggests just the same as the thumb。好，那么名副其实。那我要是说他的人名，比如这个人叫 Smith， 啊，说他的职业和他的名字是名副其实的，那你就可以说 Smith is just what his name suggests。好，其实史密斯这个名字，他就是一个最早来源于职业，啊，就是什么铁匠啊、锁匠啊，比如说 locksmith， 就是专门修锁的锁匠。 嗯， Locksmith， 所以你看那个英文的名字里边有好多的史密斯。 那你说中国，那姓马的、姓猪的、姓牛的，是不是以前就是养马、养牛、养猪的？ 也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哈，挺有意思的哈。 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姓氏叫司马，司马呢，就是最早以前 在马厩里边， 哎，养马的，但是那也是个官衔，因为以前的马特别宝贵，战马嘛，就跟现在管坦克似的。 所以这个各个国家呢，它的这个文化都体现在这个名字上了啊，这个是相通的。You will see it on Hill Road， 你会在 Hill Road 的路上看到这个大拇指 ，across the road from the bank， 它和这个 the bank 这条路是对面。Across 就是对面，在街的对面的意思。啊，这是一个介词 ，across the road from the bank。 The museum has got a particular fine collection of New Zealand landscapes。说这个博物馆里有新西兰风景画的精美藏品 ，a collection。 其实就是一堆的藏品。那 a fine collection 就是精美的哈，这个也挺好的。 And a particularly fine collection of New Zealand landscapes。就是说它有一个新西兰风景画的精美的藏品， 而且是比较特别的。It'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sheep market on City Road， 它呢就位于 sheep market 的东边，在 City Road 这条街上。 I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public gardens immediately facing the junction with Hill Road， 它在公共花园的对面，正对着城市路和这个 Hill Road 的交叉口啊，这是一个相当于十字路口连接点 junction。那么说起来这个 junction， 十字路口，英文还有一个词叫 intersection， 也是十字路口的意思啊。大家可以把这两个词一起记 ，intersection 这个词词根构成也是非常的干净明了。inter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section 就是部分的意思。intersection 放在一起，十字路口 spelled as I-N-T-E-R-S-E-C-T-I-O-N。 The contemporary art galleries on a little road that leads off Station Square, not far from the public gardens。 当代艺术画廊在一条小路上，离公共花园不远。这个 off 就是离开的意思 ,O-F-F。这条小路呢始于 Station 广场，leads off Station Square， 就是从 Station 广场离开，然后呢到。我们这课文里边出现了 lead 两个词组搭配，一个是 lead to somewhere， 就是引导向、通往， leads off 是从那个地方离开， leads to 后边加上目的地，而 leads off 加上始发地，这个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在你阅读的时候你知道就可以了。 The road ends at the gallery， 这条路的尽头就是画廊。 It doesn't go anywhere else， 然后就不会通向其他的地方了，也就是说到画廊这条路就截止了。 That's open every day except Mondays， 英文就喜欢用 except， 本来你看到 That's open every day， 每天都开，还挺高兴的，最后给你来了 除了周一， 除了周一， 好像这个规定和咱们中国有点像啊。咱们国内也是很多博物馆每周一是不开放闭馆的。那么到了国外，在英国，它也是有这样的规定啊。 对，因为周末嘛，就是去的人比较多，那么 周一博物馆可以进行内部的休整，然后人员呢也要休息。 嗯，所以安排在周一闭馆休息还是挺符合实际的情况的啊。 没错。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他接下来的介绍。The Warner Gallery specializes in 19th century art. 是 Warner 的画廊专注于19世纪的艺术。 好 ,specialize in something, 这个词组大家可以记好，就是专长于什么，专门干什么。好，比如说这家公司专门生产手机，你可以说 this company specializes in cell phone。 哎，这是可以的，所以它的特长是什么，它专注于什么，都可以这么说哈，包括某一个人也可以这么说啊， somebody specializes in something or some area, 对 啊，都是可以的啊。 下面一句他就说了 It's on City Road near the junction with Crawley Road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road as the public garden. 好，然后他又把这个位置又交代了一遍。好，他说这个画廊呢靠近城市路与 Crawley 路的交叉口，跟公共花园这个路在同一边。 It's open on weekdays from 9 to 5 and entry is free. 那画廊呢是在工作日早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不需要门票。 Finall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high quality artwork, the place to go is Nucleus. 最后呢，如果你想购买这个高质量的艺术品，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那么就应该去 Nucleus. 显然这个 Nucleus 也是一个画廊的名称，这个专有名词地名不用管它了。 You need to go from Crawley Road up through Station Square and east along Hill Road until you get to a small winding road turning off. 从 Crawley Road 出发，穿过 Station 广场，再沿着 Hill Road 往东一直走，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再转弯。好，这里边呢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记下来，在你指路或者听别人指路的时候你要知道是怎么用的。首先呢就是 through 哪哪哪，就是穿过哪哪哪，然后呢往东走沿着，就是 and then go east along somewhere, 然后呢一直走到哪儿 until you get to 一个地方，然后 turning off 是转弯 turn off。好，最后 go up there and it's on your right, 你就是沿着这个路走，这个地方就在你的右手边。 If you get to City Road, you've gone too far, 你要是到了城市路就说明你走过了， you've gone too far, 走太远了。好，那么我们解释完毕以后呢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The Sheep Market is one of the main centers for art and history in the whole of the country. If you look at our map, you'll see som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thereMost visitors start from Crawley Road at the bottom of the map. The Reynolds House is one of the oldest houses in the city and is open to the public. It's on the north side of Crawley Road, next to the footpath that leads to the public gardens. The area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r its unusual sculptures. The Thumb is just what its name suggests, but it's about 10 meters high. You'll see it on Hill Road, across the road from the bank.The museum's got a particularly fine collection of New Zealand landscapes. It'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sheep market, on City Road. I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public gardens, immediately facing the junction with Hill Road. The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is on a little road that leads off Station Square, not far from the public gardens. The road ends at the gallery. It doesn't go anywhere else. That's open every day, except Mondays.The Warner Gallery specializes in 19th century art. It's on City Road, near the junction with Crawley Road,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road as the public gardens. It's open on weekdays from 9 to 5, and entry is free. Finally, if you're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high-quality artwork, the place to go is Nucleus. You need to go from Crawley Road up through Station Square and east along Hill Road,until you get to a small winding road turning off. Go up there and it's on your right. If you get to City Road, you've gone too far. 希望经过我们今天的讲解以后，您可以更好地理解雅思听力的真题内容。好的，以上这一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